欢迎大家来到三九电台，我是十五， 我是二十四， 对，我们是十五岁的自学生，还有二十四岁的研毕生。对，今天我们要来想，我们专题要做什么？ 对，我们现在才刚从教室走出来， 对啊， 然后在想我们的 podcast。 我们实在是想不到怎么做，所以决定自己录一集啦。 对，因为我们啊，先说一下我们是怎么相遇的好了。为什么十五岁的自学生会跟二十四岁的研毕生碰撞在一起？ 显然是那个我跳级来到大学领域，对吧？ 靠 没办法，我就是沈彤。 干，不要去听那个国中生在那边。这什么狂语什么的，我们是一起来参加那个中立智社会办的那个 Web APP 那个前端工程师班。对， 那其实也没开始多久了，现在几开始几堂啊？ 现在应该算第二个礼拜了吧？ 算是吧，像是有几天了，有第六天哦，今天第六天了， 对，差不多， 对啊，就在弄那个专题，结果大家专题又弄不太出来， 对，然后刚好我的主题是那个跟 podcast 有关，对，所以就打算自己录一集 podcast 来看一下整个流程大概是。要怎么上传到 Spotify？ 对啊，就是测试一下啦。今天几号？今天2020年6月23号，在后天就是端午节连假。 对， 连假你有什么安排吗？ 连假，我们刚刚不是说想要找同学一起留在这边的打个桌游吗？什么阿瓦隆什么之类的。 我这边没有阿瓦隆哎，其实那个书房有卖，你知道吗？那个书房卖阿瓦隆， 那个书房有卖阿瓦隆， 对啊，就那个敦煌书房啊，校园里面那个， 真的 有没有心动？ 我靠，现在书房竞争到还要再卖桌游， 对啊，现在书房什么都买了做，我上次去看还看到他卖那个书压的沙包，就钉在桌上。还弄个试用品给人家打，我说拜托书房耶。 哎、欸，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是十五岁，跟你同年龄的时候，你知道书店只卖什么吗？只卖那个文方四宝，什么毛笔、砚台、墨水。 真的假的？他们没有卖 A 书吗？你们那时候 A 书是不是要去书店买？ 我们那时候的 A 书哦，啊，我是都不看的啦，但所以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买。 最好是， 反正 A 书，那时候上网络上查就一堆资源，然后还要买 A 书。 哦，对不起， 而且以前十五岁很穷哎、 欸。我好像把你想得太老了，我以为那个时代还没有网络什么之类的。 靠，你那个时代怎样？还骑牛车是不是？ 哦、oh, ，对啊，然后那个走一走还会掉到路边，掉到田埂里面去。哎，结果你后来那个你的那个专题到底没有凑到七页啊？ 哦、 你这样算是有吗？ 哦、oh, ，你说那个七页的那个网站的架构？ 对。 算有啦，算有，对。 对啊，其实我觉得弄企业真的是还好啦。我想说，应该不用说这么早就觉得气馁或什么的。 哦，我觉得重点是还要想网站 logo 那个才是头大的地方。还好我今晚有那个百灵啤酒陪我啦，没有你，都会抓，都会抓。15岁以下，只能在喝苹果 C 打什么的。 哦， 对啊，我是在喝苹果西达，却没有在喝百灵。 嗯嗯。 你是有接百灵的业配还是怎么样？ 没有啊，就百灵比较便宜啊。 你这样讲真的 OK 吗？ 没有啦，百灵蛮好喝的，蛮顺口的。 真的假的？我没有喝过酒了，我真的不懂。 你没有喝过酒，那你刚刚那碗那个里面装那个充满气泡的，该不会是 什么？你说是你封我的啤酒吗？没有，那明明就是苹果西达，好吗？我喝起来就是苹果味啊。 苹果味是不是？ 你难道在质疑我的味觉吗？ 哎，好了，我们聊一下那个，我们已经来这个班大概一个礼拜了嘛。 对啊。 那你对？我们班上的同学真的是来自那个四面八方的。 对，四面八方。 对，那你对我们班的同学，就是相处起来，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照顾我啊，但是 是因为你十五岁。 对，我也觉得是因为我十五岁。 哎，但是我说实在，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真不觉得你是十五岁。 我自己也不觉得我自己是十五岁啊。但是年龄就摆在那里，就印在我身份证上，我也没办法。 OK， 那你觉得好啊？你觉得大家是怎么照顾你？ 我觉得， 例如现在就是晚上我们从教室回来，顺手买了一杯百灵给你嘛。啊，不是苹果西达，苹果西达。 对，苹果西达。 对，苹果西达。 他是那个上色标印错了，他有时候就会有这种致命性的错误。 哦，你说那个黄色，不知道不小心调成红色这样子。 对啊，它就是那个，它明明是苹果西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冲到百灵的罐子里面。 哦，然后上面还印个什么酒精浓度五度的。 对啊，那是那个。 那应该是甜糖。 没有，就最近疫情，他想要增加大家的免疫力。 哦，就喝一喝，顺便到手可以消毒一下。 对啊，就体内消毒啦。 靠杯五趴是要消毒个屁呀、啊！ 其实我们要喝几次？75除以5，要喝30杯，可以啦。买杯香、 欸，你这个数学可能要那个，可能还要再学一下、喔。 有什么问题吗？我现在桌上有三 浓度不是这样子算的。 我现在桌上有三碗泡面，我一起泡，所以总共要泡9分钟啊，不是吗？ 好了，你先讲一下那个班上同学，你是觉得很温暖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大家都算蛮有爱的， 蛮有爱， 可能是一开始压力还不大吧。 哦，你说还有闲暇的时间可以就是 可以去 gay bye 一下 别人，对啊。 哦， 个人也是要看啊，对啊，我也是时常保持什么小心的心理。 哎，只是我刚开始来的时候，看大家都介绍什么就。不是有自我介绍的时间？ 对啊， 大家都介绍说什么之前啊，什么从事什么银行业啊，所以想要转换跑道跑过来这边。然后之前什么从事 HR，、啊、想要转换跑道之类的，或者是办就是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哦，然后轮到你自己的时候，那我整个吓傻了、欸，因为我是15岁的自学生。然后所以你是为什么会来想要上这个课？ 就是我觉得这堂课的效率很高啊，然后我还蛮喜欢挑战自我的。我觉得说，其实我喜欢跟别人竞争啦，我想要找一个可以竞争的环境。 哦， 这讲会不会太严肃？那其实也就是我平常会画图嘛，然后我也想说做一个网站，跟我本来在做的事情很像啊，所以就来了。顺便体验什么租屋生活什么的， 嗯， 那这应该只是个开始啦。我接下来还会再修 AI 班，然后再修下一个班，就这样一门一门慢慢攻略。 所以等于说，你就是来这个班，主要是想要做出你自己想要做的网站。 对啊，其实我就只是想要一个专业技能而已。 哦， 嗯， 那、啊、你这样自学。会不会自学生会不会常常感到就是很孤单的感觉？ 其实会耶，我得承认是真的会。 嗯， 虽然我家有什么兄弟姐妹， 就是毕竟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没有同侪的感觉。 对，有时候我们自学生会聚在一起取暖啦、啊，那也算是我比较，可以说有调剂的时候。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就真的蛮孤单的，但是后来其实我也习惯了。 嗯 嗯， 那我很好奇，你那时候自学是主要是你是谁？你们家谁就是做出这个决定？ 哦，是我妈。他对台湾的体制很不满意，我爸倒是觉得还好，他虽然不满意，但是觉得说就是也没什么办法，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讨论的，反正我一出生就自学，那当然进小学之后也有很多争吵，很多讨论，就在讨论到底我要不要去小学，那我去了之后到底要不要继续自学？那其实我在小学的课程上，我其实还蛮无聊的。我虽然跟同学适应的很好，但是课程对我来讲是相对简单的。而且我这样子，我爸做的工作日夜颠倒，他这样子我也很难跟他聚在一起，所以就想说算了，还是自学啦。然后我们家三个小孩也都自学。 嗯，所以可以说就是之前。你就是自学的过程中会想要，就是觉得渴望，就是有同侪的，就是一起学习，有同侪一起学习的过程。 其实当然是有想啊，但是我跟大部分的同侪都没有办法聊在一起。 嗯， 但是我跟别人讲阿秋是会鸟我。 哦，我会鸟你。 对啊，所以这就变成我很难去找，很难去找同侪。 哎、欸，干，只是你知道吗？你这样子等于说。等于说是我一个24岁的研毕生，结果竟然跟一个15岁的是看一听一样的 podcast， 然后我们也有看那个瑞克和莫瑞 莫蒂啦， 莫蒂， 对 ，OK， 好，这样子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其实我想跟他们聊，其实。他们搞不好连 Pocket 是什么，我都要跟他们解释一遍。 嗯哼， 嗯。然后我竟然会在这边跟一个15岁的聊那个 Pocket 的什么百灵果骨癌什么的。然后我再喝一口百灵好了。 我觉得你也不用太惊讶啦，这就是自学生。他们在 某些特定的领域上都是相对超群的，但大部分自学生的社交能力还是偏弱，而且成效很两极化，我觉得。 你的意思说也有非常混的那一种自学生哦？ 对啊，真的是有些自学生，我甚至会觉得他们去学校还会比较好一点。 哦，对，所以这个自不自学是不是也取决于自己？本身的自制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取决于家长哎、欸，要因为自学之后，家长的问题会很明显的反映在小孩身上，因为他们相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那如果家长愿意自己改用以身作则来做身教的话，其实这就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是不是我要嘴，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对于家长来说，但对我自己来说也是， 嗯。所以你妈妈就是以身作则，她就是做什么会让你就是觉得说你自己也该需要这么的强大的自制力来走自学这条路。 她就是练习狂哎、欸，她自己有在练钢琴， 嗯， 她就是不折不扣练习狂， 嗯， 我想这跟她会练钢琴有很大的关系，几乎大部分练钢琴的都是练习狂，然后她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娱乐完全没有，什么电视啊、书也都是看那种，看标题就觉得很严肃的书。 所以他个人的娱乐就是练钢琴， 对，就没了。有时候他还会去骑脚踏车。 OK。 对啊，他有时候要庆祝什么，就自己出去骑脚踏车，骑到海边再回来。What the fuck？ 骑到海边？那你们家是住哪里啊？ 住桃园市艺文特区啊。 那边骑到海边，大概是要骑多久？ 我不知道哎、欸，一两个小时吧。 一两个小时 ，OK OK。 所以可以说你妈的兴趣就是弹钢琴、骑脚踏车。 对。 OK。 对啊，所以太算是影响我蛮深的。 嗯。 所以其实能不能自学，还是看原生家庭怎么样哎、欸。哎、欸，15分钟哎、欸，我没想到我们可以讲这么顺。 哎、欸，对。 还是有点卡，你不觉得吗？ 对，因为我觉得你还好，反而是我这个24岁一直狂吃螺丝。啊，反正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说，我们想要录一段大概15至15分钟以上的 podcast， 然后自己上传看看，然后跑那个流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对啦，如果你真的有认真点进来听的话，我再声明一次，其实我喝的不是苹果西达，是那个可口可乐。 哦，可口可乐，哦，难怪都红色了，对不对？啊， 对啊，真的是很容易搞混啦。 OK OK， 好啦。那这集就先这样子啊，希望我们的、应该是我的啦，我的那个个人网页的那个功课可以顺利啊， 还不错啦，是一个好开始啊。之后对啊，之后还可以再录第二集、第三集什么的。 OK OK， 嗯， 那录之前记得还是要去买一下可口可乐。 哦，对啊，再来可口可乐好喝。